好，欢迎你落他乡周报。今个礼拜咧，新闻多到比白拿嘅，而家都几大镬， 两边都大爆炸，我哋仲要跟进翻好多啲之前嘅新闻啊。 系啦，咁自我介绍先，我系杰特， 没有啦。 嗱，喺讲，首先喺讲新闻， 智者为大啦。 系，我依系我已经传统嚟啦，讲富民先。咁咧就孟买加松本船就离世。咁松本船依单料比较骑呢，就系所有人。悼念松本泉嘅图都贴咗高田明美嘅刻画，搞到有人话高田老师好地地、啊。唔系、因为有关就其实我明白咁，大家对于橙路嘅记忆就一定系高田明美嘅刻画嘅。咁事实上佢真系好靓，但系咁松本泉咁人哋而家嗱，如果你话讲你介绍紧讲紧橙路呢种作品，贴边个画都冇乜所谓嘅。嗱，你而家介绍漫画家俾起面咧， 你俾即系。通常呢啲媒體都係有大食大噶嘛，最出名一定係揾最出名嗰個噶嘛。咁呢個有少少冇計噶喎， 即係有個俾下面啦，大佬嚟一嚟抹人嚟交高田老師直情唔出聲，好一好尷尬噶呢時候， 好老尷，的確幾老尷嘅。即係順便一睇啦，雖然應該大家都唔會太 care 噶啦，即係台版亦做古靈精怪啦， 嗰 只就係因為你依個係兩個係同一套嘢嚟嘅。 依啲 係新代底底。 依係超我哋超和之神嘅回憶嚟噶啦。 我印象中我都好似係超和年生冇嘢啦。 算把啦你，冇白後生啦你，1989年啊，超和係。 好啦，咁啊。 好，另一單咧就係跟進一下嘅就黑澤憑世，就之前話染咗冇肺，咁啊好快出咗院啦。 咁啊，其實標準嘅流程啊，因為其實就算係話重症啦，你唔係從此出唔翻嚟咧，其實都係講緊個零禮拜14日左右都就出得翻嚟噶啦，已經。 一般嚟講復唔係，其實真係好多好普遍情況咯，所以要補充一下。好啦，好，而家我講緊美國總統大選啊，唔係係講鬼滅之刃。 即係呢個劇真係，即係因為全世界都係關心緊美國大選啦。無論你關唔關心都好，因為你最終都會受個影響嘅。 但係喺日本就完全冇人理，就係講咗咩？大家都期待緊就三日就收咗60億，然後咧全球係當日咧就當日日本嘅一套《鬼滅之刃》就超越咗美國嘅美國嘅全日三日嘅票房，所有片加埋嘅。 係呢個日。佢係攞咗《鬼滅之刃》係攞咗呢個全球票房冠軍。這個冠軍其實好吊鬼，甚至好恐怖嘅，因為咧這個全球票房咧，通常係由啲即係全球同步開畫嘅作品去攞噶嘛，你咪好容易理解啦。但係《鬼滅之刃》咧，淨係喺日本開畫嘅啫，冇任何其他地方去，即係包括香港、台灣呢啲都冇嘅。即係咁嘅情況之下，佢攞咗全球開畫冠軍。咁當然亦都因為呢個全球嘅電影業 都冇好緊就係全球所有大片全部被曬唔上，啲戲院一係就唔開，一係開一半，係得日本即係發神經咁樣。全喺依一個禮拜，日本嘅戲院就只能喺《鬼滅之刃》嘅咋，即係話你想入去戲院就涼冷氣啊，打牙膠啊，同條女吱吱出咁樣，對唔住《鬼滅之刃》啦。 喂，你要明白，咁呢個全世界都有個情況，就係啲大片全部你眼望我眼，你先，唔好喎，你先，係大家喺度互相讓緊。咁鬼滅喺日本咁樣咁恐怖、咁撚恐怖嘅票房咧，即係講緊而家佢個勢啊。雖然話你可以話個升幅可能點講啊，個增長幅度未必會好似其他嗰啲我哋一路講開嗰啲票房冠軍咧，咩李邊偉啊、宮崎駿嗰幾套啊，即係咩即係最高嗰個係《千與千尋》，即係佢嗰或者係《冰雪奇緣》啊嗰啲，嗰堆都個個點講啊？開畫票房嘅走勢啊，都喺日本啊，都冇《鬼滅》咁恐怖。其實以一套點講啊，而家勉強叫做國民級嘅， 或者點講啦？在海外不怕說啦，因為濕鳩少年針的動畫在日本，在這個已經是差不多就是日本人都拗爆頭，就是這套東西怎麼看它都不是好，不 是紅的，它真的是紅的， 但 是不是但是它你跟拍完以前的所謂少年針的動畫比，它又不是很標青而已，它唯一標青是什麼，它飛碟是 UFO 射的作品。 不要說近，不要說是不是針先啦，你 近期少少嘅類似情況，你就大家攞巨人同佢比，咁巨人啊，先唔講佢套嗰套垃圾電影啊，冇大家冇再睇啦，阿歷史咗噶啦，即係講緊佢嗰種爆紅嘅程度，其實我覺得甚至未必有鬼滅未必有巨人咁誇張，但係佢個電影一出嚟，係講緊係超越咗所有國民級嘅動電影喎。即係呢個係真係幾誇張㗎、 我形容呢個所謂真係用絕望先生絕嘅嗰個經典腳例子咯，台橋咯。對日本人而家有關就係日本而家需要一套大片，一套叫做咩振興日本經濟或者國民精神嘅電影。咁鬼滅難得出嚟就大家一齊捧起神橋，跟住係咁吹捧，連抽漫畫都出成個禮拜。跟住咧就成 你講漫畫仲有一單小消息嘅就佢個漫畫啱突破咗1億銷量。 係咯。嗱，好簡單就係、是、漫畫店希望書店，你希望鬼滅刺激佢有人買開漫畫，啲七周邊嘅人，古靈精怪周邊乜大堆，就希望你可以揾一筆，跟住呢啲人咧就希望要創造咩全世界先最高票房嘅電影，跟住走去睇，有咩好咧？嗰樣嘢啫。 我覺得主要係首先個大動力，第一個即係其實當然多人睇，套一定多人睇嘅，唔係話佢亦都係好睇嘅，呢、這個亦都係唔使置疑嘅，佢係好睇嘅嘢。是不是好到話神作就另一回事啦？ 呢個唔討論啦。 但係佢喺呢個前提之下，喺佢好睇又多人睇嘅前提之下咧，就媒體會想，因為呢期日本真係冇乜好消息，亦都冇乜消息。 做神咯，即係所謂啲台橋咯。 所以佢哋係會想揾樣嘢去提，去有個台橋就係咁。媒體首先去做台橋，即係佢仲要係無上嘅台橋嚟嘅，因為老老實實啦，集英社又好，邊間都好啦。冇咁嘅能力去就算你話啊寫人到電影邊邊做啊東寶 啊， 唔係好記得啦，是但啦，就算係邊度佢都冇呢個能力去到全國級咁樣去吹。 但係問題就係日本人， 大家都想去吹佢啊。 但係日本人有一種心態嘅嘛，就係、是、同心協力啊嘛，即係所謂嘅元氣彈哲學啊嘛，就係、是、大家同心協力推佢上去。當你發現佢嗱。有即係我同阿入特派專員小修修喺度講緊就係佢話喂咁 Marvel 都係咁樣話唔妥嗱 Marvel 又好柯南又好 One Piece 好佢嘅 fans 係一步一步慢慢累積上去嘅，即係 真 係 多人睇 佢 係 儲嘅，即係佢嘅 fans 係一路儲翻嚟嘅。但係《鬼滅之刃》唔好玩啦，得五年貨仔漫畫邊度儲 fans 啊？唔係係突然間兩年前唔知乜爆出嚟， 只係未到嗰個級數， 係唔知邊度爆出嚟嘅。 因為佢就算動畫後都只不過係準國民級嘅啫。即係因為其實簡單，因為一億俱樂部啱啱先入到嘅事，仲要係講緊呢個係入嘅一係電影上畫之前嘅，所以即係佢係真係啱啱踏入國民級呢個門階，咁都未去，真係未去到呢個程度。佢電影嗰種爆紅嘅情況咧，真係有啲似李邊偉嘅。即係當然，你邊位係先紅咗一起，然後再起嘅，唔係咁瞬間。 但有啲唔同嗱，咁你同你邊位又有少少唔同嘅。你邊位就係咩？新海誠係一路喺度儲，所謂叫做儲即係死忠嘅藝文青 fans， 儲到一個點突然間爆出嚟。 我覺得佢兩者唔止係呢個分別，最主要係講緊咩啦？其實呢套嘢咧，無限列車篇咧，理論上係一個續篇嚟嘅。即係續住，因為大家知《鬼滅》完咗啦嘛，佢係續住後面嘅一個延伸故事嚟嘅。理論上你係需要睇咗原作先嘅，當然佢會做到唔睇原作都唔會太過完全睇唔明啊嗰類嘢。 但係我好難理解到日本佢係咪真係有咁多人睇咧？嗱，好搞笑㗎！ 第一，但係你邊位咧？你係真係可以兩手揈入去，你完全唔需要睇過任何嘢。任何資料你連本長刊簡介都唔使望就可以入去坐去睇嘅喎。喺如果以呢個全國民級嘅觀影嚟講嚟嘅話，呢一樣嘢其實好必要嘅，因為一定有好多人根本新海誠呢三粒字聽都未聽過嘅人都應該有存在嘅，有好多入場嘅人之前係根本真聽都冇聽過，都唔出奇。咁但係《鬼滅》嘅話咧，理論上係佢其實係應該係嚟睇，你要睇咗最少要知道個故事係乜嘢嘅人。 但實上 係 好嗱。有一樣嘢嘅，咁首先就電視台就不斷去即係台神橋啦，就係咁播重播總集篇啊、精選篇啊嗰啲 K 卡嘢，就播咗係咁播噶啦。跟住，但係而最誇張就咩咧？我喺啲 Twitter 度見到即係嗰啲咧，攞真就係、是、有啲人話有啲網友話 我想录我想录点套，点知我老豆攞录鬼灭之刃，我听到啊，你咪搞错咗啊？系咪应该正式你我吓我一识即系我呢度有跳跳你线，你录点套咪啊？你老豆录鬼灭之刃，即系去到一啲就咩？平时完全唔睇动画，即系嗰啲咧，平时咧落睇本漫画就咩？拉咗青年漫字里面睇几漫画嗰啲阿叔。都同佢讲话， 呢啲算小事啊！我肯定而家呢个入场人数啊，肯定就渣啦。平时啊，咩动画，应该咩卡通，即系佢哋唔会讲卡通噶啦。即系呢啲卡通唔系俾细路仔睇嘅咩？我早就从呢个动画呢个卡通毕业啦。即系呢个国中之前，你就应该要同从呢个卡通毕业啦。即系讲呢啲嘢嘅人都入咗去睇。 而最搞笑就系、是、有啲人话，我听好感动啊，跟住吐槽就系、是。乜无限列车有感动位嘅咩？系即系因为咧，跟 鬼灭系有感动位， 但系系无限列车，但系即系吐槽啦。喂，无限列车篇冇呢个位嘅喂，即系嗱， 记住 喺任何日本所谓国民卖座作品里面咧，基本上你只要讲三句说话咧，就万能 key 嘅就系、是、好感动啊，好精彩啊，我睇到流下眼泪啊，系已经万能 key 嚟噶啦，差唔多就将呢三万能 key 贴到任何度国民卖座片咧，都系嘅。 即係因為你老實講，你呢個嘢，因為你可以用任意方向去解讀嘅，啲人會真係吐槽你話呢、這個喂打戲點樣感動啊？哇！佢打得好精彩，精彩到你 我 好感動。即係佢呢啲佢係呢個無敵咁樣，總之就係大家都覺得好睇，我冇理由覺得唔好睇噶嘛。 根本就係而家一樣嘢，就係咩？就係當所電視台係咁播啲藝人，啲藝人係咁配有 cosplay 有乜有物，你咁你話你唔知鬼滅之刃？哇！你俾人歧視啊！喺日本嚟家咧，你唔可以批評《鬼滅之刃》噶。你就算佢稍微質疑下佢，都俾人鬧。即係最精彩就係咩啊？達爾大冒險抄《鬼滅之刃》啦！ 哇！這個真係仲要係講緊唔係一個半個喎，即係我哋之前成日都講笑咁講咩凌波係抄長門嘅呢啲，真係講笑嚟嘅啫嘛。即係或者係呢個查個天使哥，你唔係俾人尖鋭哥咩？呢啲嘢係講笑嘅啫嘛，真係就算真係有真心交都好，都係極端少數嘅例子，即係大家攞嚟開下玩笑，攞嚟當梗講嘅啫嘛。但係鬼滅嗰度咧係我係喺 Twitter 度見到喺日本嘅流行係上咗去嘅，即係雖然雖然你知呢啲佢係上咗一陣嘅啫，唔係上咗好耐。 但係舊年，但係我覺得好似鬼滅抄 JoJo 都冇人講嘅。我睇呢单嘢吐槽就系抽中唔抽中多，你冇反应嘅咩？系大冒险而家又重制，但系鬼灭之刃抄唔系新闻嚟噶啦。 又唔可以叫抄，佢嗰种真系唔可以叫抄。 唔系咁，我嗱讲明先啊，我冇介意呢样嘢噶，即系我讲真，漫画家抄嚟抄去，只要你唔好俾人告，因为我同好强调好多次啦，你唔好俾人告得噶啦。咁我 OK 嘅，咁大家都走先。 我覺得佢只係一種點講，攞翻某啲元素出嚟，即係呢個程度，我覺得可以 OK 嘅， 完全唔係一個應該係抄。但係而家調翻轉係講緊係一套，但係冇幾多年前啊，我唔係好記得啦。 廿幾年前啦， 啊，即係一套咁多年前嘅嘢，你同我講話佢抄鬼滅，即係你係咪有啲？即係當然咧，都係等於之前嗰種，即係嗰種點講啊？人多必有小白。當你動員數高到咁嘅地步，而且仲好多人仲係平時根本就完全真係唔睇動畫嘅人。即係雖然第二幕有冇係漫畫啦，即係佢即係咁嘅情況之下，佢係覺得佢會有啲咁嘅人咁啊，多有多白痴咁啊，真係奇嘅。 係講開咧，就講埋另一單小好小嘅小就係。日本阿咩吧有线电，即系应该有线有线电视定系网络放送啊？阿咩吧？ 阿咩吧系网络放送。 网络放送咁咧就重播《Dragon Quest》阿比二大冒险。记住啊，系当年嗰套好印第安 feel 嘅以 DQ 三做古仔嗰套动画。呢套咧，如果你唔系死硬派老 DQ fans， 你会唔记得噶啦？ 即系我谂大家都系记得神龙之谜嗰套漫画。 系咯。但佢呢套系以 DQ 三个剧本嚟加印入 on feel 嘅动画嚟嘅，我就记得个主角系古屋哲，当年好老，佢仲要做《二大冒险》添呢套嘢， 应该系乘机攞 翻，即系喺 仓 底索啦。好啦，嗱，今日讲下一单就系复活咋，同级生 remake 版 佢叫 remake 啦，我覺得只係掛住同恰生個名字去再做一套作品出嚟咯，而且係奉旨抄襲作品咯。 佢話有啲啲劇情其實有啲唔係好同而家唔係啱 key 即係唔好啱而家倫理風格嘅嘢改咗，同埋換咗人設，基本上就係呢兩樣嘢，但大致上佢都照翻當年嘅版本嘅。我睇嗱、我自己睇落去嘅話，新嗰個人設好似啲咩虎拍嘅，一下噏唔出啦。咁咧。系啦，叫做睇先就是、Sumeragi 虎珀，咁咧就换咗以前嘅竹井正树，就其新配音啊，其他嘢全部重新搞过。 咁老老实实一套作品，作画换咗，即系故事会改，而且仲要系改一个唔系原作者，公司都换 Q， 总之已经唔同咗，因为 公司入咗好乸耐啦 ，Alpha。 啊，執接 Q 咗啦，佢而家佢呢個應該係佢接咗佢版權嗰度，因為其實公司接完之後，佢個版權係可以作為一種資產攞出嚟賣，攞出嚟賣噶嘛。 嗯、 即係咁嘅情況之下，你同我講整多套作品，喂，我點睇都係畫虎不成反類犬嘅機會係非常之非常之高咯。 同埋就係我呢、這個新嘅呢位畫師，即係咁啦。佢用咗佢嘅畫，我睇佢啲即係張插畫啲，佢其實有啲想用翻當年竹井正樹嗰種比較木顏色，類似木顏色嘅淡色法，但係好重輕小説主角 feel 咯，似喺輕小説嘅插圖多似 L game 咯，俾我感覺係。 而家做插畫嘅十個有九個都係 輕小説， 都係要做呢啲嘢㗎啦，咪都唔係唔覺得佢好似好好咩啊？都係要做呢個輕小説插畫㗎啦，即係。咁呢個又好正常嘅，咁但係總之就係你而家呢個時候用呢個方式去整翻出嚟，我諗我非常之唔睇好。而且就算調翻轉，我就算你做得好啦，就算你係一個出色的重製版啦，會唔會揾呢個買單咧？即係 唔知 嗱， 因為呢樣嘢就等就出咗先知啦。啊，順帶一提下，我而家諗緊就係究竟只 game 出嚟嗰時嗰個安裝嗰個執行翻係咪繼續係 NANPA 咧？呢个系当年我玩呢个传说嚟啊嘛， 好啦， 好啦，今日讲一单啦，咁除咗讲几句啦 ，Charles 就素颜解禁，即系传说中嘅蒙面女歌手组合，都出咗十年噶啦，都 两个要点啦吓，首先就第一就系唔系得其中佢呢个组合系换咗个人嘅，其中一个人我换咗，唔 系换咗 有 咗一个， 系啦。咁但係就佢理論上咧，佢就唔係真真正正嘅第一次嘅，即係因為咧佢個情況點解會去咁嘅情況咧？就係、是、因為佢之前幾年前開始就已經會喺呢、這個演唱會入邊除面罩噶啦，即係佢當初嗰陣時候，因為佢兩個都係中學生啊。所以他哋就以保護理由就蒙面，甚至應該唔露面啦。咁但係演唱會冇辦法啦，演唱會一定人要出現噶嘛。咁佢哋就蒙面去演唱。所以喺呢個前提之下咧，咁佢而家就大家都大咗啦。佢哋好似都大學就畢業。 咁咁啊！而家佢十年啦，出道都 係啦，都成年人啦，大家都所以佢就唔需要。第一，佢本來已經唔需要啦。不過咁，既然個組合本身 招牌啊嘛，變咗係。 就係咁樣，佢哋繼續延續呢樣嘢。咁其實佢一路都係仲係繼續係以翻呢個虛擬角色形象去示人嘅，即係除咗演唱會啦。但係演唱會咧，佢就會除面罩，你當成一個現場特典咁樣俾你啦。 咁今次有相睇啦。 但係今次咧就因為這個就係少數武漢肺炎嘅好處啦嚇。點解咧？就係因為佢要喺呢個 live 度演唱，即係佢要做呢、這個網上同步啊。 系啊，聖雪咧，聖雪第一次演唱會都係依個有現場觀眾，但係都做網上播放。 係啦，所以佢就因為咁樣，所以就係本依然都係 live 限定㗎。不過因為理論上就，但係我諗大家應該會應該係有人影低嘅 cap 到 啊。即係理論上演唱會入邊嘅人係應該要遵守係唔准影相㗎嘛，尤其特別是佢哋除樣嘅除面罩嗰陣時個嘅相啦。咁亦都大，應該暫時都冇，都冇見到喺呢間景嘅今日之前啦嚇，都冇見到有啲白目嘅人就係去公開佢自己影到嘅相，而且偷偷 嘅。我冇影相㗎，雪琴晚衫啫嘛。 我 好屌呢個可以。 咁即係話，而家我想直擊到啫嘛。 我係話呢次演唱會之前啊，即係之前嘅演唱會佢有隨便照噶嘛？啲人我相信都有人影咗相嘅，但係佢哋都係識做就係冇公開出嚟嘅。 但今次就冇啦。 但係今次因為係拉係網上直播，咁你就冇得話唔准影相咩啦，冇可能嘅事。 截圖咯。 等同再公開，所以佢今次就變成變相公開咗佢長什麼樣子。咁啊，一如所料啦，就係、是、唔算特別氹一聲嘅絕世美人都估到噶啦，亦都唔會係點講啊，化完妝青春十八青 總之個樣 OK 啦 ，OK 可愛啦。 應該二十三、二十二三歲，喂呢個年齡嘅女仔做下化，即、就、係、是、做好化妝，點會樣衰啊？真 係 好簡單。 同埋就係、是、佢。講真，以佢哋兩個嘅 level 嚟講，都唔需要靠樣，因為其實佢冇靠樣嘅。 佢一開始都從即係佢打從一開始就靠樣嘅咯，只不過係話咁，我佢個結論咪同大家估到嘅差唔多咯。因為我調翻轉講啊，如果係特別好或者特別差嘅話咧，喺之前喺演唱會隨便走嗰陣時咧，就已經有人提嘅啦。你唔可以將個樣貼出嚟啫，但係你會形容嘅嘛。如果佢哋點講啊？即係我唔想講聲優名啦嚇，某啲 L game 聲優咁樣，咁即係佢個樣就真係好抱歉的，咁大家就會攞咗嚟變成話題噶啦，即使你唔貼出嚟都好啊，都會變成話題噶嘛，又或者係絕世美人嘅都會攞嚟變成話題噶嘛，冇，咁所以可以想象就係一個正常編輯， 好啦， 正常編號噶啦， 好，講下萊莎嘅現金大腿功防啦。 咁啊，即係一睇講完女，一睇講 大腿， 即係佢唔出呢個 PS 五 package 版， 就係 package 版唔出實體，即係我覺得純粹就因為話佢， 唔 係 我覺得 唔出 package 版啦。 我覺得純粹就係咩 PS 五嘅銷量唔會多，咁佢要佢印隻碟出嚟，都係算鬼數。我覺得依個係好現實嘅問題嘅，因為講真就係你出碟盒，你話因為有江湖傳聞就話，因為碟盒太 L， 所以唔出。咁唔出個門 封面， 呢個唔通門係 PS 唔係話 PS 唔有專 PS 五嗰個封面唔同嘅，但係門封面咯，即係呢個根本就唔係理由 啊 嘛。 你咪最多你咪換翻做同 PS 4同級數嘅程度咪得咯。 咁 PS 4出 即係呢個，我覺得呢個完全唔係問題嚟嘅，即係應該就真係因為 出機數唔多，咁去做。 我諗係佢哋唔想做特典版，因為如果是實體的話其實只有特典版才會有點講啊，先會賺多咗。如果你不出特典版的話咧，實體係冇着數。 我以為係特典係我個大腿卡套啊！ 啊，呢、這個真係我覺得即係、雖然佢都唔打，從來冇打算遮掩過啦，但係只係冇諗過佢會真係出啲 夠咁新鮮嘅嘢。 即係嗰個。即係我知道大家，即係大家識嘅都會第一樣諗到嘅，其實係重點係大腿啦。咁大家都知嘅，其實呢個萊莎佢從打從一開始嘅重點都係大腿度，勉強計埋個屁股嘅啫。即係但係佢嗰個卡套嘅圖咧，佢出咗個特典卡套嚟嘅，係實某間 online shop 嘅啲可唔可以叫店頭特典咧？算啦，叫店頭特典啦。 好似就係係啦，online shop 就係五色一套5色嘅20,000 yen 嘅。 嘅電台特點嚟嘅問題就係咧，佢嗰啲卡套，佢個卡套正常就係成全身嘅嘛，通常我哋10張9.5張都係全身嘅，剩翻個半張係半身嘅。就但係呢個咧就係、是、我諗應該得翻5-6分1之人嘅個 正大腿 咧，腰以下、膝頭以上， 絕對領域位置。 哇！即係。我覺得我啲大家都知道個重點喺大腿度，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一個識嘅人， 老骨到咁嘅鼻部，你都幾佩服佢咯。 我諗會首先會諗到你係先酸落個鼠溪部度咯。 好多好嘈位嘅嘢。 即係咁啊，即係冇所謂啦。即係佢個即係大家都深知佢係攞嚟賣乜嘢嘅。 但係佢即係我都係後嗰句啦。去到咁老骨嘅，我突然間唔知乜吐槽你咯。 好啦，咁啊，讲 PS5 又要讲翻 PSN 啊。 唉，但PSN 修改咗佢嗰个使用条款，俾人轰，俾香港啊，住香港人轰到飞起。 咁你讲完 PS5 即系个咁啊，要提一提佢个 PSN 条款。即系咁啊，佢就收 咗嘅嘢啦。 嗱，放心，唔系讲国安法，国安法我哋上次讲咗噶啦，我哋今次讲嘅咧，佢入边讲一条款就系佢个 Party Safe 咧。就話你嘅對話可能會被錄音， 即係我哋大家成日啲客服成日會講嗰句嘢，呢度入邊好多佢咁嘅説話。 我形容係叫篤灰系統，即係話你同人玩機，條友爆粗乜你老母、你媽媽死了、你阿爸、你阿爸生仔嗰啲咁嘅嘢話，錄音篤佢灰。 即係官方嘅解釋就係話佢會攞嚟做啲咩嘢即係佢又唔係淨係純粹真係鬧人嘅，直情係話啲欺凌啊嗰個程度嘅，佢會攞嚟審攞嚟去做舉證用啦。 嗯， 即係佢只係話佢你嘅對話可能會被錄音。點解咧？因為其實調翻轉講就係、是、任何一個人其實都可以錄音嘅。其實都好簡單啫嘛，你執錄又好我唔知嗰度嗰個機 PS5 有應該係冇官方機係導翻出嚟嘅，但你要執錄佢係非常簡單嘅事啊嘛。即係佢一樣可以有人錄音，佢只不過提醒你，你嘅對話可能會俾人錄音。咁咪簡言下之意就係、是、你如果你想喺呢度入邊去做個欺凌啊嗰啲嘢咧，就小心啲啦嚇。即係佢有啲咁嘅意味嘅，但係好容易俾人解讀成為就係篤灰用咯。即係啲嗰啲你知有啲鬼佬聽到個 N 字頭嗰個 N word 就已經會開火噶啦嘛。即係好恐怖噶嘛，所以佢就呢、這個就有啲會令人覺得有少少恐怖啦，因為可能鬼佬冇咁點講，佢冇經歷過，或者唔係一定經歷過，我哋都冇經歷過，佢冇經歷過一個互相篤灰，即係簡單文革啦，文革式嘅批鬥，佢哋冇經過咁嘅情況，所以 而家 美國 經歷緊啫， 係啦，即係咁啊，而家先叫你可以話啦，算係啦，即係變成就係、是。他們相對沒那麼高的警覺或者敏感度，所以就現在這麼彈出來就開始有人說喂好像有些東西，其實我覺得就實際應用上就沒有真的有些什麼的，只不過就是有個感覺不太好咯，期摩斯不太好 了、嗯、好，那我講一下共同印刷執倒閉一間很有名的專印同人字的 印刷所，印刷你讀錯名字了， 共商印刷錯了、 啊、即是共同印刷另一間東西、共商印刷 你聽名字大家是不知道的， 但對於買開 Commit Cap 目錄的人一定會知道，因為他的主要 人他就是負責做這個 Commit Cap 目錄的那間公司，那可能大家可能會問當然而家個 Big 嘅就暫時可能有少少遙遙無期啦。咁但係話， 今日又開㗎。係 啊，咁咪換間公司咯。都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咧如果大家拎過呢個 Commit 嘅嗰個物理版嘅長刊嗰本電話簿，你就知道㗎啦。因為咧你攞本黃頁出嚟對比就知㗎啦。第一，佢重過本黃頁好撚多，最少係三倍重，同一樣厚度嘅黃頁，最少係三倍重。點解咧？因為同你再揭翻頁數，你就知噶啦。因為一個同樣厚度嘅黃頁啦，大概係300-400頁嘅，但係Commit Key 個長刊咧，其實係千幾頁嘅。佢係用一種好特殊嘅，只係 for Commit Key 長刊專用嘅特殊紙張， 好薄好薄， 到非常非常非常之薄。我唔知佢有冇申請到專利。即係如果有跟你個專利嘅話咧，咁就下一個接手要印刷的話咧，就會非常之麻煩了。當然啦，佢亦都未必一定會死攬住個專利唔放嘅。咁 專利賣咗錢啫嘛。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新公司到底有冇呢個技術能力，甚至機器？我唔知道要唔要特殊機器啦。咁最少佢係有咁嘅技術相關嘢。 嗯。 咁所以佢又有少少擔心，係有機會影響到最終個成品啊！雖然啦，而家就應該唔太多人會仲拎住件本空氣入場噶啦。 咁咪應該咁講，就算拎出空氣入場咧，仲有唔少嘅。不過就唔會話真係成嚿攞出去。通常所有人都教你噶，用 cut 三分一 ，cut 淨係要你嗰日嗰份攞入去，咁輕好多咯。 而家係 cut 四分一啦， 係四日啦。 咁但係問題就係講緊如果佢真係出現我比較擔心嘅情況啦，唔係淨係擔心呢樣嘅。如果出現最擔心嘅情況，本嘢要退化到黃頁咁嘅級數嘅話咧，你知唔知本 Commit 嘅長刊咧會考過本綠化全書？係啊，你唔好講笑，即係到時嘅話咧，你 cut 四分之一咧都成本磚頭咁厚噶啦。 都幾大鑊啊，其實係。不過而家就依個問題，我係下年先諗啦。而家佢樣 起碼作為一個正點講啊，官方指定印刷媒體咧，其實好多同人字都係佢度印，喺佢度印嘅。咁但係呢個相對個影響就比較少啦，因為同人字都有其他公司可以印噶嘛。 只不過係可能係話一旦佢復甦興旺翻嗰陣時，因為其實唔止呢間嘅，接咗幾間印刷廠噶啦，因為好核突，你諗都諗到啦。其實全唔止係唐人字，全世界啲最少全日本啦，啲印刷廠都係叫苦連天嘅，即係因為少咗好多印刷需求，你廣告傳單啊嗰啲嘢就唔使派啦，街都冇人。而家有啦，而家有啦。之前嗰陣人又冇過，你啲嘢又呢啲商業又冇，又唔使做宣傳，又唔使做乜，做到啲都唔使做，輸嘅人少咗。 仲有咧，旅行嗰小冊子啊、傳單啊嗰啲嘢咧。 咁所以咪話呢啲啲需要紙嘅嘢就少咗好多，所以咪話好多印刷廠收咗，咁啊連累我諗有少講連累到，因為同人字嘅印刷數咧係都少咗唔少嘅，就因為嗰、那個 即係好多執咗笠 因為 我哋唔知 做委託嘅嘅同仁，我哋之前提過啦，我哋之前做咗個專題提過啦，嗰啲都係印少咗啊嘛，咁所以係如果一旦復甦翻起嚟咧，可能會出現唔夠公司印嘅情況。 天王不 接咯，係啊，咁啊，當然嗰陣時就可能會有翻啲新開嘅，咁會唔會有技術缺口啊？嗰啲咧就唔係好清楚啦。 嗱，咁好啦，就講下啲最後就依 一節。仲有一單嚟嘅小失嗰單。 哦 ，get back to Ken。咁嚟咧，就九月中就有个网友就讲，即系佢其实算讲笑就话，佢、那个网友话，我有 friend 同我讲话，你试下收工时候咧播住 get 娃娃好型噶，跟住佢就试下，哇，见日收工闩门砰一声时，哇，跟住佢哋 get 娃娃音乐正，跟住好啦，因为呢个叫 get 娃退勤咧就传开去，本来就纯粹系啲即系 Twitter 里面典型啲嘅讲半讲笑，但系传下传咗小失节咗我度，跟住小失节咗做六条片，俾话俾你知，多谢做宣传。然后小失节之后 ，TM 那个官方 Twitter 咧，仲上传咗八小时 get 猫退群，仲有七小时、九小时版本嘅。总之，因为其实 get 猫咧，佢之前出嗰只碟就咩三碟装，全部都系 get 猫嚟嘅。我都要笑，我笑碌咗喺度。唔系真嘅，我可以知完全超和我之神，先至理解浪漫。即系你想象下就系、是。收工，离开大公司门，即系好有型，养起件风褛，养起件西装褛，跟住后面响啲 get 娃嘅前奏，即系男子叫做超和男人浪漫。 唔系呢样我谂到嘅系乜嘢咧？即系啲每一年年底嗰阵时都有人提嘅，嗱就嚟年底啦，我提一提各位啦吓，喺呢个大富日啦，即系大除夕日啦，除夕晚十一点几嗰阵时，唔知几时几分有人提嘅。你播鐵鍋啊首嗰首歌，咁你就會有一個完全勝利嘅元旦啦，即係類似咁嘅狀況嘅有啲。 但係呢個真係你係超應該咁講就係你係 TM 太年代，即係而家就超和大叔，你先至會明白呢種男人浪漫噶嗰種，真係爭咗未咩？閂埋門，跟住你想象後面間公司突然間大爆炸， 咁啊！即係咁啊，不過有樣嘢我就想提提嘅就係、是、咧，老實講啊，如果呢件事咧喺十年，唔好十年，可能都仲有可能廿年前發生咧，阿小生係唔會理你嘅，即係廿年前。 唔係咁而家年代啊嘛，同埋一樣就係、是、依兩三年前兩年先啦，啲劇場版又播翻啊嘛，大家又啲老師聽睇埋又浮翻上水啊嘛。 唔係我意思我想講嘅唔係呢樣嘢，我講嘅係咧，而家小生節災咧已經係霉到咧。即係唔會放過呢啲變成大眾話題嘅機會啦，已經係霉到。 唔係應該唔係咁呢個年頭，其實你好難呢啲咁嘅所謂叫做SNS 嘅吹風，好即大家都喺知要做習慣咧，就係利用嘢做宣傳。即係啱就係以前你點想象到唱演歌歌手會走去唱童話歌，甚至嚟就喺呢啲佢唱歌啫。 係啊，一樣嘅情況，佢都係俾小林，佢都係俾點講啊？原故個經紀公司封殺，咁佢走投無路啦，咁啊， 殺出一條新血路咯。 係走去做轉行做呢個歌手，然後打趴全世界，創出一片天。一樣又有類似咁嘅情況，就係而家小失真係已經冇辦法再用小失呢個名字，或者佢嘅製品去再去 翻翻個巔峯。同埋一樣就係佢真佢身體真係差，就即係一睇翻條片，佢其實看到他是虛弱的， 即係睇佢個，即係點講啊？佢個樣真係點講啊？廉頗老矣咁嘅樣。 虛弱，佢嗰種唔係老啊，虛弱係覺得佢身體係病嗰種虛弱嚟嘅，即係你老同埋虛弱係。 我覺得佢係冇精神 咯。弱咪咯，病完嗰種，即係覺得係冇精神，都病虛弱而埋年紀老嗰種啊。因為一人老咗，一人好精神，但係佢係睇出佢真係身體唔好。 我都因為佢。 因為鬱不寡歡咯，所以 不過就不過 近期都冇乜好事啦。 不過小息嘅嘢就唔討論啦。好啦，咁依我真所 跟住就仲有爭就 Netflix 嗰邊 係啦 ，Netflix 咧就同咗幾間動畫公司合作，包括咗 NAE 一二 set、CIS Salu、Studio Mia 同埋 MAPPA 做業務合作，重點就 MAPPA 啦。因為依間公司其實幾適合同Netflix 嗰啲 style 合作嘅。 應該係你話 Netflix 咧。佢個看板嘅特點咧，佢自家做咧就最中意做咗乜嘢咧？尤其是動畫咧，就專中意做啲高冷篇嘅作品，即係點話寓意高深，即係點或者係呢、這個你個門檻高，觀賞門檻高，冷就冷門，偏就偏都係其實都係偏埋一邊嘅。 簡單 句 就係、 是、偏 唔萌，唔輕小説，唔異世界轉生，即係咩？全亞修羅啊，嗰啲咩 主流完全相 係嗰啲嘢咯， 完全相反嘅嘢。 咁啱唔啱 調翻？不過係結果論調翻轉講啊。嗱，除咗 Uli on Ice， 除咗套偶像左偶像 ，MAPPA 仲出過乜嘢係大紅嘅？我調翻轉問你啊，套套都是高冷片，但係套套都好睇。 MAPPA 依家 MAPPA 嘅風格嚟噶嘛？佢就走依種就咩？佢拍啲就係、是。唔討好大眾，純唔討好大眾嘅好作品啊嘛！依個 MAPPA 嘅以前傳統就係、是，總之紅咗佢開心，但係唔紅正常嘅嗰只嚟㗎。佢哋好堅持中原則㗎。講真就係 Uli on Ice 會紅，其實大家都有少少意外嘅。 即係但係點講啊？相對嚟講啊，今次簽嗰個咧，今次呢三間咧，我覺得係其實好有眼光啊！先唔講 MAPPA 啊，整翻我哋方物從來都吹爆㗎啦。即係另外嗰兩間咧，就可能大家比較點講啊，冇咁熟悉。咁啊，如果你因為你講過我係講過咩？即係其中一套NA 嘅就點講啊？最應該係最少人識嘅，我先講佢啦。NA set 佢之前出嘅咧就係、是我哋新翻嗰邊我唔知幾時出得到街啦。就 ID 就係佢出嘅。即係相當之優秀嗰套，即係佢仲有之前就《圓球合戰機》都係佢嘅。其實仲有做點講其實都係因為相即係佢唔係冇爛作嘅，不過個爛咧就應該係原作嘅關係。之前套網友嗰套《無盡連鎖》啊，定無盡有無盡乜嘢我唔記得咗啦，算啦，已經唔記得咗。佢因為中意病到尷尬嗰套嘅，套嘢本身唔差，但真係非常之中意。都是他做的，即係佢呢間嘢做出嚟嘅品質其實都唔低。另外，另一個重點就係、是，其實得三間啫嘛，剩翻嗰個其實就係、是、Sulu 嗰度就係點講啊？呢間嘢如果講個名咧咩 Sulu， 你講呢個名係冇人識嘅，但係你講湯淺證明，冇人唔識啦。嗱，先講，雖然 Netflix 同湯淺合作咗好耐噶啦。亦都係另一個就係識嘅就係會吹到爆，唔識嘅就係你演緊乜撚鬼嘅人嚟嘅，即係所以呢三間咧，相對之前合作幾間，即係譬如普多斯拉茲啊、骨頭社啊呢啲咧，或者大衛社啊嗰啲咧，呢啲第一波嘅合作公司咧，相對嚟講就點講啊，比較熱門呢啲咁嘅大家都識嘅優秀日本公司，而又唔流於俗套的啦。咁當然啦，呢三間都有做過啲叫做咩啊，即係做啲好熱門嘅。咁但係呢次咧就真係完全行翻 Netflix 個中意嗰個 style 啦，就係專做埋啲高冷片嘅。即係佢做動畫係好中意做呢樣嘢㗎。你就算佢揾翻啲熱門公司啊，你揾普羅拉出嚟做，佢都係做埋啲冷門嘢㗎。即係佢係唔都係中意做啲嘢，最大佬都係 ACIO 呢啲四粒字啦。仲有即係啲咁嘅科幻片呢啲嘢，都係呢個最大佬啦。已經係佢係唔會做啲主流動畫嘅，唔會主流做啲日本主流動畫嘅。即係咁，所以佢今次揾呢三間，我覺得真係非常之有眼光，應該係充分吸收到之前賴嘢嘅情況。正啊，因為尤其是普德塞茲啦，就點講啊？大家都知佢呢間嘢就都其實都幾地雷未重嘅。 但係 IG 佢有好處啊，佢亦都接一啲好商業嘅主流作品，同埋 佢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出色嘅作品。其實講嚟講去都功學啦，亦都 唔係佢都可以做啲好主流、好壞、好純粹為一 都可以做到好爛嘅作品，甚至做爛套作品。 但係賣錢 就係講你嘅圖書館戰爭，我就係講緊你。 但係佢都賣，佢都做唔少賣錢作品嘅，即係佢都接啲，即係佢因為佢公司嘅其實都頗大㗎啦，所以佢都接唔少啲真係叫咩 唉，揾嚟開飯嘅作品嘅，有個真。 所以咪今次佢呢個真係真係識貨咯，可能真係唔知邊度 out 啲真係識貨嘅顧問嚟，而唔係就咁泛泛地道聽途說，即係老老實實你揾 IG production IG， 而唔係要佢做翻嗰個 level 嘅嘢咧，我覺得真係嘥人咗個 production IG。即係，但係今次應該嗱，我真係唔信你揾到咩揾 map 揾湯剪出嚟做，係會做曬垃圾出嚟，我真係唔撚信嘅。 O K 啦，好啦，咁嗱，日本方面我就暫時喺呢度啦，我唞一唞先。其他啲我海外即係海外嘅新聞就我擺下一節再講。 日本的海外啦， 係日本海外啦。O、okay, K 好，唞一唞先。